在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之际，太阳之花、金日成花、金正日花展览会最近分别在俄罗斯滨海边疆区纳霍德卡、中国大连和丹东、蒙古乌兰巴托举行。会场里展出了有关伟大的金日成同志、金正日同志和敬爱的金正恩同志革命活动的照片，以及数百盆太阳之花、金日成花和金正日花。上述国家的各界人士和群众参加了开幕式。